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9集《国漫卷29》逆转。 哦，墨之痕跟神灯解约了？ 这个消息一出来，柳四少跟穆子宁也非常意外。柳四少是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而后一握手机给穆子宁打了个电话。 哼，这才正确嘛，那个丑女她凭什么啊？子宁啊，这次真的要提前恭喜你了。 穆子宁的眸光也顿了一下，他一开始确实没想什么，毕竟合约已经生效了，他想借一波这件事炒自己的热度。眼下没想到极限漫端为自己退让了，他心思一向大，这些年也一直顺风顺水，他一直自傲又自负，不会觉得自己翻车，联合事情一想，难免不会想到秦家也是看中了自己的实力。此时心思更加活跃，心跳速度是以往的两倍，跟京城秦家签约。他此时已经回了穆家，今天穆南也在穆家吃饭，他来穆家打听穆宗元一些失联旧部的消息。穆子宁情绪一向掌控得很好，这次却忍不住惊喜。穆老爷也看到了，他咳了两声才缓缓地问道： 子宁，有什么大喜事吗？ 爸。 不等穆子宁回答，穆宗熙已经猜到什么原因了，他大笑着出声： 子宁要跟京城秦家签约了。 穆南坐在穆老爷子身边散漫地听着，并且与穆家的一个老部下套话，直到听到了熟悉的一句，他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穆子宁一眼。这一眼穆子宁没有注意，因为眼下饭桌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穆子宁的方向。穆子宁拿起纸巾擦了一下嘴角， 还差一点， 那就是基本上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这句话一出，穆家大部分人都热切地看向穆子宁，不时地询问秦家的消息。只有穆南没有说话，他收回目光。饭吃完，穆南要走，穆管家出门送他。要上车的时候，穆南才将手插进兜里，侧身对穆管家说了一句： 穆管家，穆子宁的事，穆家最好不要参与。 什么？ 穆管家没有听懂，穆南却不多说，直接离开。穆管家站在大门口想了好半晌，才把穆南奇怪的反应跟话跟穆老爷子说起，同时还找了总策划。 他真这么说？ 穆老爷子面色不定，穆管家颔首： 我总觉得穆南少爷不简单呢，尤其是他那个表姐。 他那个表姐好像是姓秦呢。 姓秦？ 穆氏总策划是知道实验药的事情的，此时闻言忽然抬头： 是秦家的秦吗？他跟秦家什么关系？ 子宁行事过分自信，管家你去同他好好说。 穆老爷子已经找人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他想了好半晌沉声开口： 这秦家突然跟莫之怀谁都不管，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 好了，穆管家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 听完穆管家的话，穆子宁非常礼貌地把穆管家送出来。 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 穆子宁也是在穆管家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， 他这个态度，穆管家哪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？他向来高傲惯了，又自小被身边的人捧惯了，哪里能够听得进去穆管家的说法？尤其神灯，这个连脸都不敢露的人，他现在的确不在意。送出了穆管家之后，他看着自己微博页面一片恭喜跟安慰的话语，还有涨了70,000的粉丝，心思更加活跃了。跟秦家合作，秦家便捷是四维阅读的第一人，以后他的身价几乎跟莫问苍穹比肩了。穆子宁想了一会儿，终于发了一条微博： 感谢大家，这次正义我永远不会忘记。 晚上10点，事情已经几乎发展到结局了。穆子宁发完那条微博，又涨了20,000的粉丝。他的美女漫画作者的粉丝越发的稳固了。与此同时，秦氏公关部跟秦影帝的工作室一直在加班。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秦冉的粉丝。秦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征，护犊子。10:05，经纪人接到秦氏那边的电话。接完之后，经纪人笑了一下，他叼着烟，微微偏头看向工作室内主动留下来加班的人，说： 可以工作了。 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键盘笑了笑： 哥，你放心，我一个人能打10个。 黑秦冉怕是不要命了。不说秦影帝护犊子的粉丝，光是秦冉一个职业选手 Q2 的粉丝，就不是依依子宁的粉能够比的。沈编辑家，他此时倒了两杯茶递给曹助理还有他带的一个作者。极限漫端已经下班了，他们只能在沈编辑这边来讲这件事。曹助理正在跟人打电话，说得口干舌燥。 怎么样？ 看他打完了，沈编辑才看向曹助理： 你那个营销号朋友怎么说？ 神灯这到底是得罪谁了？ 曹助理挠挠头发，神色十分烦躁。 我朋友说，下午所有营销号都收到了消息，不准接关于神灯的单子。这依依子宁跟柳四少能有这么大能耐？ 还能控得住全网？ 我们上次不是见到过那位秦先生吗？ 曹助理看向沈编辑： 为什么他也没出来？我觉得神灯跟秦氏肯定有关系。 但是今天下午公司的内部消息，秦家根本就不管这件事，对于极限漫端跟神灯解约更是不管不顾，让曹助理本来不乱的心都乱了。 还有网上的黑照，这都是谁发出来的？ 曹助理脸上没有任何的笑意，可能因为火锅之情，他倒是觉得神灯这个孩子挺好的。 沈编辑，你打个电话给神灯，看看他怎么样了，并跟他说一句别自曝照片。 眼下神灯被全网黑，曹助理怕神灯爆了照片会被人肉。这么大的事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压力太大了。沈编辑点头，他拿着手机给神灯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，只是电话那边只有很轻的呼吸声，没人说话。沈编辑面色一变： 神灯，神灯，你还好吧？怎么了？ 又是一道轻微的关门声，那边才有一道声音礼貌地传过来： 沈编辑，你好。神灯他已经睡了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。 声音低沉，尾音还带着一股子慵懒意味，金发有度。这道声音一出来，曹助理跟沈编辑身边的作者一愣。倒是沈编辑不奇怪， 他睡了，那就好。 只是这位先生声音不紧不慢的，半点也没有怒气。沈编辑顿了一下，才开口问道： 先生， 关于神灯网上的事情你知道吗？ 手机那头，程俊斜倚着走廊尽头的窗户，嘴里叼了一根烟，没有点上，只是看着楼底下的霓虹灯轻笑一声。 今天下午辛苦你们了，放心，这件事已经收尾了。 他同沈编辑说了两句就挂断电话。电话这头，沈编辑整个人有些愣，不太明白这个发展。 沈编辑，这个男的…… 程俊的电话曹助理也听到了，不由开口询问道。沈编辑恍惚地回过神来， 这个好像是神灯的老公。 曹助理瞪眼， 他这么早就结婚了？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 沈编辑摇头， 这位程先生是什么意思啊？ 他话刚说完，身边坐着的他签的那个小作者似乎是刷到了什么微博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 沈哥，曹姐，事情…… 看他这表情，沈编辑跟曹助理有些慌。 又出什么事了？热度又起来了？ 那倒不是，你们看。 他拿着手机把微博页面给两个人看。第一条是秦氏的官方微博，他转发了木子宁小马甲的那条微博，并附上评论。 本来就是他编写的辩解式思维阅读，第一个给他的作品有意见？ 请影帝工作室转发敢抢依依子宁的资源，当我们千万粉丝是假的微博，并附上评论。 京大学霸的亿万粉丝还在吗？在线的，挺急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